哈，到现在为止还是个谜，我还没整明白呢。今儿早晨一上班，有两位啊，先后两位来自公交系统的听众朋友跟我说这个事情啊，您瞅瞅去吧。我看什么呀？微博上的一看，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说是网上有人贴了一个照片，在北京某地拍到的，说是公交系统下发了一通知，为了不影响公交的形象，禁止司乘人员佩戴口罩上岗。你看，这岂不是戴着口罩别上班吗？哟，后来记者在城圈子里头探访发现，还别说，有不少的公交司机的确没戴口罩。说问为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怕扣钱。呀哈，看起来国有此事吗？说有那个公交的知情人士称，这是为了防止，说是司机戴口罩啊，妨碍和乘客正常交流，是吧？但是这个特殊的天气呢，也不会禁止戴的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跟我反映这个事儿的听众呢，也没推说明白，说他们那个车队是没有这个要求的。那后来我问他们了，说那你们车队没这个要求，你听过这个事儿吗？这之前也没听说过。所以说这个事儿有疑问呢，公交系统是不是的确有此规定？有，如果有的话，基于什么理由？于法于规，您有没有根据？领导做出这个决定，是不是考虑了啊足够多的方面啊？那么要说没有呢，没有这个规定，或者说只是下属单位所为，集团没说这个事儿，那么也得做出回应，给个说法啊。话说起来，对于雾霾天只能在户外工作的人员，必要的防护措施咱们有是没有呢？反正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，这个告示啊，不是我贴的，哎，啊，也不是于浩贴的，更不是左左贴的，嗨啊，而且好像应该也不是沙奶奶贴的。沙奶奶为什么呢？您看，沙奶奶有戏为证啊，同志们杀的过了万华， 同志们杀的过了花，沙家帮就是乡亲们若有怠慢处，说出来我就去批评他， 是吧？接茬呢，再讲一个带惊喜的新闻故事。市长陆玉单号男，这昨儿的事儿啊，今儿就不存在这个事情了。哈哈，为什么今儿单号能出来？昨儿个，这是雾霾啊，北京实行单双号头一天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说是呢，咱们市长王安顺检查空气重污染应对措施落实的情况，上了街了，长安街西单路口往那一站，刚跟执勤的交警啊俩人这么寒暄了几句，哗，正说话间来了一辆单号机动车，忽忽悠悠自北向西右转过来，交警一看上前拦住了，打手势您靠边。市长上前询问，一看这个司机呢是一小年轻小伙子，打哪儿来呀？我那个天通苑，这是干嘛去啊？我上班去啊。哦，你知不知道单双号这码事儿呢？我不知道。哎呦，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消息，还限行是吗？哦， 市长一看他这么说，你要不然看看手机，你带手机了吗？我带手机了啊，你看看手机短信有吗？短信，哎呀，你看短信还真有。你那个朋友圈微信里头有吗？哎呀，你看他也有。哎，行了，以后啊再遇着这种情况乘地铁出行吧。这位啊姓杨，小杨同志连连点头称今后一定遵守规定，是吧？这是一出戏吗？是啊，哪出呢？这事儿咱就不深究了啊，也没那个必要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哈哈，我怎么就知道单双号这码事儿呢？我这人说话直啊，小胡同赶猪讲话。咱不是说那位杨同志怎么怎么地，是吧？咱们泛指而言，有了规矩咱就得遵守。那位说，那上面那公交那个，嗨，到目前为止您确定一定以及肯定那是规矩吗？是不是？是规矩得按照人家这个组织上的要求层层的发呀，车队领导得宣布啊，是不是？以后大伙儿都按这个来呀，你贴张纸来算吗？规矩它得合理合法，有根有脉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合理合法有根有脉这个规定，那咱得遵守不是吗？啊，你看我有这个权利是吧，我有我的人权，那是，但是您别忘了，您的权利您的人权那是法律授予的，是道德允许的，也就是说你可没有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人权。重点不在这儿啊，在哪儿啊？还是那句话，临时措施应该有，标本兼治咱得有后手啊，咱不能老指望着靠冯局长过日子哟，您说呢？ 你若是关心我的冤仇恨，我保你自子孙孙头戴着火纱，身穿蟒袍腰分玉带，在等朝雪融在朝门。你若是断不听我的冤。 那位说，您这是说谁呢？你看看老国泰嘛，说包大人嘛，我这人说话直啊，道理他明摆着是吗？你看拥堵费能根治城市拥堵症吗？不是说能，他也能缓解呀，但是他不能包治百病啊。这话怎么说？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咱北京日前明确说了，明年个将试点征收拥堵费，实施更加严格的限行措施，停车综合治理啊，这就是一整套的缓解城市首都的这个拥堵嘛。但是专家言道，拥堵费也并非包治百病，征收拥堵费的前提是公共交通便捷，配套完善，引导公众绿色出行才是正差。对喽，得引导啊，怎么个引导法？有学问是吧？说到这儿啊，你说对，得放精细，那是啊。 草根倒树揽金砖，理论不理难兄弟，毫不理的破思念，专门理人不买烟。 什么再论吗？再论呢？有人就说，哎呀，你这个放精细跟这个读报纸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没关系吗？不能吗？这刚才说这个就有关系，怎么呢？治理拥堵要什么呀？毫不利己破思念，是专门利人功在先呐。说错了吗？是不是？你就是试，他也得在点上啊。 试点怎么了？你嘿，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试点说了，透视这个试点帽子背后的权力之手。试点帽子，试点就试点，干嘛还帽子？嗨，一个时期以来，各类以试点、示范、基地等头衔为名的帽子是满天飞呀。这里头有套头啊，咱们是看不明白。专家说了，试点帽子长期泛滥的背后，暴露出过犹不及的政府之手，管得太多，过多过度的行政干预，容易造成资源错配，破坏市场公平秩序，甚至有可能为权力的寻租、权钱的交易提供了空间。瞅见了吧？你要说清楚这码事儿，那不能不放精细了呀。怎么呢？特别的有关系，这是吗？你看看什么是试点啊？300亩地吗？ 梨花独放红一点，百花盛 是不是这码啊？这码事儿啊，《龙江颂》里头不就那个意思吗？为了300亩试验田，差点淹了90000亩地吗？你看看，接茬讲几个不需要放精细的小故事啊。接茬说体验系列，首先体验撒野。哎呀，被说别去了，警察来了，可不来了吗？打飞机上给拽下去了。嚯、哦！话说头几日，飞机之上来了一个原始社会的大学教授。有矛盾啊，不对啊，原始社会没这个啊，哟呼，那可不是啊，那分人是吧？你看看，哎呀，这个啊，这样的原始人，反正平常咱们生活当中那是极个别极个别，很少见啊，偶尔不插码的，反正啊，有啊，短信呐、啊、微信里面，反正他也有呀，也有啊，对，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头几日打从上海飞纽约的一趟航班之上。上了一姓卢的啊，一位教授先生上了之后，一屁股就坐在那个商务舱了。这个空乘一看，您这是经济舱，不去，我要升舱，升舱咱升不了，这都坐满了不成，让这个啊，让这个坐商务舱，这个去那边坐去，我坐他这儿，问好吗？哪有这么不讲理的呀？大闹机舱。机长一看，行了，你下去吧，你这样的我拉不了，我这趟活不拉您，您下去吧，您再打一辆吧，啊，您要不叫一快递得了。嗨，下机过程当中是撒泼打滚啊，这个嚷嚷啊，哎呀，你们看点我的西装，我是美国人，哪人？美国人啊，康昌一口把民警给咬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哪打美国过来的什么动物，哈哈哈。说是这人还真是个教授啊，这他说他是美国人也有一定道理，为什么呢？他咬人，嗨，不是那意思啊，他是绿卡。那后来这个事情让学校知道了，得了，您甭干了，没法让您这样的教书育人，是吧？您这个，哎呀，不行，您太不够我们这个资格了，是吧？您得换个地方教书育人，哪儿啊？原始社会去吧，好嘛。警方说了，这人也不是吸毒，也不是精神上有毛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啊，我给总结分析了，太有文化了，是吗？哎呀，生活中有这样人吗？倒是不多，不说了吗？极个别，但是的确有，一切是以我自我为中心，只是我不喜欢的，大家都不，大应那都应该不喜欢。实际上就他一个人跟那嚷嚷，啊，还有这事儿呢？你看体验胡来的吗？胡来能有体验的吗？你看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？甘肃，哎呀，有一男的，呵。恨死了啊！恨谁？恨这个长城，这明长城修的忒不是地方了。怎么的？他把我爸爸坟地占了。哎，嗯、你说等会儿，弄乱了。明长城把你爸爸坟地占了啊！你看看没有？他这太不讲理了！我把长城拆了。哎呀，明长城嘛，那是明朝修的啊。你爸爸那坟地是哪年的事儿啊？嗨、哎，要怎么说他是蛮不讲理？不多说了，这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画了画外的。 咱们的只想当官不出力，气的我只能放精细版又来了。我是立新，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画里画外立新，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画里画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、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啊，论述这个持续用力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。要我来说，得用三严三实的标准去治理那大气污染，是不是？您说，新华网，习近平将出席世界互联网大会，并且发表主旨演讲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这个人民日报啊发文了，地方车改怎么改法啊，怎么杜绝变相福利两头占。那边福利发了啊，不就说了吗，补贴吗啊，不福利没了有补贴啊，补贴他来了啊，车还他还开，哎那不成啊。所以说嘛，新华网，国际油价是再度暴跌，怎么呢？说这个美国、俄罗斯和那欧佩克之间啊较上劲，杠上了哟，国际油价暴跌，那咱们是不是也跟着啊？哈，腾讯说那个头天咱们说啊，有一退休的一位厅级干部，跟他什么级别没关系，下河去游泳，让这城管啊也没打招呼，把自行车连带衣服全推走了。老头啊几乎是光着，就穿了一游泳裤衩，走了好远好远去要衣服去。就这个事情有下文了，三亚副区长、涉事城管向这位啊受点委屈这位的叔吧公开道歉了，双方终于达成和解。新浪说的是国际新闻，美国总统那竞选人，参选美国总统这人叫特朗普，嚯，这大嘴一张啊，今后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他们国家，对此白宫斥曰其没有资格当总统。说的对啊，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个新京报说了啊，本轮重污染今儿个要达到峰值。京华时报说这个查处了那个闯限行的那个车3690辆，好嘛，所以这个事儿就不合适了，是不是啊？大伙儿都得遵章守纪嘛。北京青年报，你看人公车，公车就是做表率了吗？红色预警头一天80%公车停驶，是不是？您说啊，还有那个事儿呢，北青报说的吗？说这个蒙干边界怎么回事，这地图上找找去。不是，就说啊，说是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啊他们交界这个地方有一个检查站，嚯，来了一帮人拼着方场给砸了。这是为什么呢啊？说他们这个有这个边界的这个纠纷，哎啊，不是，嗨，这不同地区之间他不也有分界线吗？没整明白那就动手啊，可说呢。还有那个头些日子说宣武医院那位副院长让人炸了，这个事情案子已经查清楚了，是抢劫啊，犯罪嫌疑人已然被抓起来了啊。北京晨报说啊，说咱们这个红色预警北京全力落实，2100家企业限产停产。另外交代一句啊，这个要买票回家过年的朋友注意了，除夕当天这个火车票是明儿个开始卖呀。哎哎，哪儿去您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，嗨， 给各位这个来念大报啊。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就说啊，都红色预警了，重污染日了，呼，环保部门调查方向发现有那个小烟囱还那儿呲呲的冒黑烟呢，是吗？你看看物所北国，整个北方都这个啊情况吗？环保部12路督察组出动督察，发现什么呢？河北热力厂违规排放，河南部分城市没有采取紧急的应急措施，山东也有这个情况，北京啊有那工地愣是没停工，小烟囱还那冒着呢。哎呀，这都忙着挣钱呢，哈哈，是吧？雾霾都这样了，您挣那钱挣那票子有什么用啊？是不是？您说，人民日报说咱北京啊，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规划出台啊，说是这个今后啊京津宝堂 建立了一小时交通圈，这挺好啊。另外这个人民日报说呢，就说有这个误区是吧，咱们说这个脱贫啊，这个攻坚战这是必须得打好的啊，务求全胜嘛。但是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不能够过于乐观。有那个说法，哎呀你看以往7亿人口脱贫咱都啊都弄完了吗，剩下7000万这不叫事，打一个冲锋一小东会完事儿得，哪儿那么简单的事儿啊，这是硬骨头啊，哎不好啃呐。举个例子吧，人民日报说的啊，广西河池那个地方当地干部跟记者讲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，说是啊天一亮当地农民告状来了，政府您赶紧管吧，怎么呢，我们家的田让人偷了。哎什么您呢，田这地能让人偷了，你看它分什么地方，那个地方是石山区，千百年风雨的侵蚀，地表土基本上没有了，要种地农民老二哥打从山外头一筐一筐的往里头背土，铺在稍微平整的地方那就算是一块田了，大的田块几个平方米，小的脸盆那么大，这就是一块地，这块地说让人偷走了那是可能的呀，是不是啊，土让人偷走了呀，明白了吧。所以说脱贫他需要好好的再努力吗，是不是啊。新华社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，你包括这个多变的蓝图，哎蓝图还能变，你看看，所以嘛东北有些个地方主导产业发展规划频繁变化，一会儿来这个吧，一会儿来那个吧，咱们吃炸酱面吃烤鸭吃涮羊肉啊，吃这吃那，最后说了什么都甭吃，喝西北方行不行啊，就那个意思，跟相声说的是一个道理啊，就说很多地方规划那个产业，我们今后啊我们按这个方向发展，说挺好，3到5年换一茬好吗，哈哈。所以说人家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了，警惕多变蓝图耽误了发展嘛。今天一句话新闻啊，这个北京晨报说了啊，明儿个中午前后雾霾将消散，记住了啊，记住这个时候啊，到时候咱们放精细啊，哈哈。北京青年报说明儿个12点之后，人交通管理部门说了，尾号27限行，别忘喽，别忘了啊，尾号2和7。北京晨报说这个12320啊，开通了雾霾专线，是吧，有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啊，可以到那儿去打听打听怎么治啊，怎么防治啊。就这样，咱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兄弟姐妹们。 雪花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， 我要投诉，你们太欺负人了。 怎么啦？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， 哎呦， 不让我坐电梯 啊， 还不让我吃饭， 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。为什么呀？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。 哦，原来这样啊，我掐了， 谢谢合作。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。